席，今年嘅九月中旬，社會民主連線發表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爭取2012雙普選嘅政治說帖。兩個月來，民主派陣營眾說紛雲，爭議不斷。今日本席在這個議事堂上提出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爭取2012雙普選動議，期待民主派的盟友能夠以香港民主發展大局為重，對相關議題調分理色，雄辯滔滔，讓真理越辯越明。社民連嚴肅對待爭取2012雙普選的競選承諾，而且坐言起行，不惜由社民連全體立法會議員辭職觸發補選，透過在補選中提出單一議題實現公投，將政制發展決定權還給人民，使香港人在沒有公投法的情況之下可以體驗直接民主。香港人爭取民主已經走過20多年的漫漫長路，上世紀的80年代中期，為了爭取88直選，民間在1986年10月成立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發表190方案，支持普選行政長官，以及1997年至少有半數的立法會議員由直選產生。第二年，港英善專政府公布政制檢討綠皮書的結果，公然扭曲民意，與今日的特區專權政府如出一轍。彭定康後來吐實，他說是中英雙方聯手扼殺88直選的結果，苦甘追昔，足證未經人民授權的統治者要主動改革，然後賜予港人民主，無疑是與虎謀皮。89年的六四慘案發生之後，民主派開始積極參與這個議會的選舉，催生民主黨的前身的香港民主同盟在各級選舉節節勝利。94年的立法局進行95年政制大辯論，最終彭定康的新九組方案獲得通過，而劉慧卿的全面直選的私人法案，因為會點三位直選議員李華明、黃偉賢、狄志遠對議案投棄權票，結果是21票反對、20票贊成被否決。今天劉慧卿和李華明已經是份屬黨友，講到這裡真是不無感慨。自此之後，中方另起爐灶，拆位直通車，迫使民主派回歸之初全面撤出議會。98年的選舉讓民主派重返議會，一方面繼續監察政府防止民主倒退，另外一方面積極爭取2007-2008雙普選，但是有功能組別和分組投票這個緊箍咒，根本就冇辦法阻止呢個特區專權政府繼續倒行逆施，直至到2003年，特區政府為23條立法蠻幹到底，香港人喺7.1遊行顯示人民嘅力量，先至能夠首次挫敗長官意志，並且成功捍衛人權、自由、法治等等嘅核心價值。民主派一直鍥而不捨爭取民主，盡力捍衛自由與公義，佢嘅貢獻係不容否定，市民亦都有目共睹。只是香港嘅政治建制係由共產極權及其卵翼底下嘅保守工商界利益集團所操控，工商界向北京輸送政治忠誠，換取政治特權同埋經濟利益，使到特區政府施政不得不向利益集團靠攏。長此下去，香港若要免於沉淪，社會上更加需要堅定不移的反對派，這樣才可以加強監察專權政府的力度。但是如果要更進一步爭取民主，就必須衝擊不義的政治建制。示意如果民主派仍然沿用殖民地議會那種英式紳士的議政方式，實是無助打破困局。這個就是社民連採取和平抗爭的手段衝擊專權政治的理由。社民連不止進行議會抗爭，還堅持在議會外公民抗命，並且透過司法覆核挑戰政府的權威，雖然疊操打擊，但是依然一以貫之。如今特區政府兩面三刀，意圖以2017和2020的雙普選空頭支票蒙騙渴望政制有所寸進的善良市民，如果此計不成，又將這個政制 原地踏步的罪名栽在这个民主派的头上。加上建制派明目张胆在普选的意义上偷换概念，形格世禁，我们必须要推动香港人支持没有抗争哪有改变的新民主运动，才可以令到民主派和他的支持者日新又新，迎难而上。公民党社民连揭出新民主运动大旗，推动变相公投，与全港市民一起实施本地有史以来首次可以让市民体验直接民主的创举。民主简单来讲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是我们追求的所谓间接民主，以代议政治的形式呈现，其二就是法国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卢梭主张的直接民主。卢梭是反对一切形式的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他认为主权不可出让，民意不能代表，主权应该紧紧掌握在人民的手中，立法权是属于全体人民，要使法律体现公义。当然在现实中，他的主张只能够充其量在局部实现。若干的民主国家设有公投法，容许人民就重大事件全民公决。在香港的周边只有中华民国台湾地区有公投法，台湾已经进行过数次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公投，至今尚未有一次得以通过。但是以最近澎湖县就应否开设赌场所作的公投为例，它的过程使到社会上面具有极大争议的抉择得以聚焦讨论，正反双方都有对等的平台铺陈理据，最后以投票让全民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争议亦都因为有公认的标准可以定案，避免社会撕裂。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当年就提倡人民有权政府有能，人民拥有政权，政府拥有治权，政权包括对人事上有选举及罢免之权，对法律有创制及覆决之权，这些就是直接民权。讽刺的是，孙中山称为革命发源地的香港，整个世纪以来连间接民权都得不到落实，民意代表无从制定法律，立法会议员提出的法案受基本法74条的限制，在此之上还有分组投票，顽固全世界的间接民主的代议政治都找不到香港这样的立法机关，他的成员没办法直接立法，更加遑论大多数人的福祉要由人民自行决定，而非由统治者决定的这些所谓普及而平等的这种标准。当一个社会达到非变革不可的时候，如果改革的力量受到顽固的旧势力阻挠甚至封杀，通常它会经过一个左的极端。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的中国社会，就是一个顽固保守的势力抗拒变革，封杀变革，令到变革的力量激化，最后取而代之。香港主张全面直选的人，只是止于鼓动风潮造成时势的言论层面，他们并非好像列宁所说利用步枪刺刀以及其他有威力的工具迫使另一部分人民依照他们意志去行动的革命行动。香港具备建立普及自由选举的客观条件，却有人以中国大陆客观情势发展作为标准，硬说香港的全面直选是一种偏激急进的政治主张，会为香港带来动荡。殊不知一国两制这个观念的发明，就是承认香港有比中国大陆实行普及自由选举更加优越的条件。香港现阶段的社会环境和当年共产党向国民党夺权的客观情势不同，香港是一个多元开放繁荣进步以及中产阶级为主族的社会，让香港一人一票选出这个立法会议员不会变成暴民政治，不会使到社会结构有任何根本的改变。以上这一段说话是引述本席在14年前所写的一篇文章的部分论述，仍然适用于今日我们对民主的讨论。本席没有因为先知先觉而起，反而为香港民主停滞而悲。 文化评论家文化评论家陈云在11月22日的明报撰写长文，困局之内争民主，其中有一段说话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然。他说，目下香港如要民主，只能运用自己仅存的制度资源、民主政党、言论自由和文化想象力来争取，这是个艰难的历程，也是香港成长的必经之路。香港的民主进程不能总是靠英美的照顾及中共投鼠忌器式的放权，香港要离开特权的互任，如世上最终争取到民主的人群一样，要自己付出努力，付出代价，顶得住北京的威吓，顶得住亲共爪牙的辱骂，顶得住本地部分变成鹰犬的警察和特务的滋扰。要视香港为家，便要以沉静的、柔韧的，有时要牺牲，或者支持人家牺牲抗争。有激进的人愿意出面承受牺牲的代价，是劳苦民众的福气。劳苦大众不应背弃或弃却出来抗争的义人。香港的穷人服膺和谐社会，是住进牛棚当奴隶而已。香港的家已经被富人抄了，石岗村、石岗菜园村领会的统治商场和无数旧区重建的例子，就是穷人被抄家的历程。我不是要香港的异人上街暴动，恰恰相反，在中共强势高压之下，异人要上智好学，要沉静思考，认识国际情势，认识香港社会压榨的真相，认识孤立无援的困局，坚决而柔韧地持续抗争。不是要牺牲，而是要牺牲来博取成功。博取的成功条件未足够，不可轻言牺牲，已经集结正义的力量。社民连正是希望以牺牲来博取成功，虽知道按照现时的事态发展，社民连全体立法会员必须总辞，才能够促成五区总辞全民公决。对于一个初生的政治组织，如果完全失去立法会这个平台，大有亡党之余。但是为了达到五区总辞全民公决，我们的议题一样是兼容并包，一方面坚持争取2012年的双普选，另一方面亦都不排拒要求路线图，这个是求同存异，真诚地同我们的盟友并肩作证。若论五区总辞全民公决的倡议是分化民主派，这个看法真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们今天是要为相同而团结，不是为团结而相同。有些人甚至说全民公决会触怒北京阿爷，民主派为了得到中央政府和港人的信任，难道就可以牺牲对民主自由这个价值的坚持吗？如果这样，他还是不是民主派呢？美国独立宣言的草拟人，即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有一句说话好精彩，他说国民如果不经常提醒他统治者他们依然具有反抗的精神，那这个国家又怎能够保持他的自由与不堕呢？今年的二月初，日本著名作家村上井树获得以色列政府烹饪耶路撒冷文学奖，他有一个篇演说里面有一句好精彩的，他说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一方，无论高墙是多么正确，鸡蛋是多么地错误，我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谁是谁非只有他人时间历史来定论。如果小说家无论何种原因写出站在高墙这一方的作品，这个作品还有什么价值可言？我在这里恳切呼吁对五区总辞全民公决的成效仍然存在疑虑的市民，尤其是那些声称拥有知识的学者，就算始终认为我们有几多的困难，在共产政权的专制高墙之前，永远站在鸡蛋这一方。眼看见祖国的维权人士、意见分子因为言论或者行动响捍卫良知和争取公义，一一受到国家机器的暴力威胁，身在香港的中国人没有暴力的威胁环境底下仍然是固步自封，实在是愧对内地这一班仁人志士。欧盟之父 这个富登霍夫说，所有伟大的历史事件都是作为乌托邦开始，以现实告终。今天我们这个不是乌托邦，我们这个可以实现的理想。多谢主席。我现在